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61集。沈觉嘴上的嫌弃不到位，夏侯恋听出那股暖和劲儿来，仰着脑袋笑了笑，说道， 哈哈哈！少爷，你们动手还缺人吧？给我派个差事吧，我到处还凑合，不丢你脸。 沈觉沉吟了一阵，东厂是他的地盘，夏侯恋来也好，放眼皮子底下搁着安心，总比成日在胭脂胡同那等女人堆里胡混好。他眼波转过来，说道：“ 你要来也成。”只不过我素来赏罚分明，一视同仁，不会因为一点交情就偏疼你。到时你犯了错，该罚罚，该治治，不要来找我求情。 放心，我肯定安分守己。 夏侯恋打包票，沈觉点了点头，提步往垂花门走。夏侯恋又叫住他：“ 天这么晚了，不如就在这歇一宿吧。” 沈觉说道。 你刚回来，只备了主屋的凉席被褥，厢房还未曾备上。 那就一道睡。 夏侯恋说道。这话简直像一道惊雷，硬生生把他镇住了。他僵硬地拧过身子，那人站在台阶上，依旧是沉甸甸的黑眼睛，没有半分疑念。月辉点在里头，像掺了漫天星宿。一边的唇角勾起来，笑容有几分邪气。他知道自己不该越界，可心里又有另一个声音，声嘶力竭地喊他留下来。沈觉在原地踌躇，夏侯恋走过来捶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 小时候……” 他忘记自己手还伤着，刚碰着沈觉的肩膀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沈觉颇为无语，握着他的腕子送到嘴边上吹了吹，问道：“ 好些了吗？”“ 没事。” 夏侯恋接着方才的话头说：“ 小时候又不是没有睡过，怎么的嫌我臭？还按老规矩，我这就去洗三遍澡。” 沈觉盯着夏侯恋的食指，那原本是一双骨节分明的手，食指修长，瘦劲有力，现在成了这副模样，叹了口气，阴郁的道：“ 你手这样，怎么从井里打水？你歇着，我来吧。” 夏侯恋呆了一下，大约没料到沈觉能纡尊降贵，帮他打洗澡水，笑僵起来说道：“ 堂堂东厂都主，给我打洗澡水。这得是我这辈子洗得最金贵的一次澡了，这伤受得值。” 沈觉斜了他一眼，那眼波漾过来，虽是嗔怪，却仿若明月照秋水，有股分外撩人的媚劲儿。夏侯恋怔了下，好半会儿才回过神来，暗道沈觉这容色真是没谁了。从前见谢炳峰那老儿，长得不过尔尔，沈觉的娘亲该是多好看，才能生出这么个天仙似的儿子。夏侯恋跟着沈觉往后出走，沈觉取了水桶放进井里，摇着轱辘把水吊上来。夏侯恋并不闲着，蹲在灶台底下烧柴火，一根根干柴放进去，时不时吹几下，脸熏黑了一大块。沈觉把水提过去倒进锅里，盖上盖子，又打了个手巾把子给夏侯恋擦脸。夏侯恋把脸开干净，脸上沾了水，黑发一绺绺粘在脸上，墨一样浓。外面的虫声响起来，一声递着一声，绵绵延延响个不停。沈觉忽然觉得这样的日子挺好，像寻常人家的小日子，像夫妻俩。夏侯恋把手巾把子递回给沈觉，沈觉转身把金帕浸回盆，待回过身 夏侯烈已经把上衣扒了，正准备脱裤子。沈觉的喉结动了动，艰难地说道： 夏侯烈，干嘛？ 洗澡啊。干嘛？ 夏侯烈拧过脑袋，疑惑地看着他。沈觉盯着他的腰窝，舔了舔嘴唇，说道： 你不洗热水吗？ 你身子弱，你洗热的。 夏侯练道： 我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澡。 好吧。 沈觉好不容易安稳了动荡不安的心神。 你继续。 夏侯练把裤子脱了，解开汗巾子，裤头也脱了，层叠堆在矮凳上。他露个背影给沈觉，高挑的个子，一刀一刀刻出来的古铜色的肌肉，刀山火海里锻炼出的人儿，秘制肌理上的每一条沟壑都带着傲人的野性。水一瓢一瓢浇上去，起起伏伏的表面淋上晶莹的水珠，滴滴颗颗顺着流利的线条游走。沈觉的目光跟着水珠一寸寸向下，先是背肌、腰窝，然后是臀部、大腿，最后隐没在脚踝，真是十分悦目。好不容易移开眼睛，走到门边，背靠着粉墙，沈觉手抚上胸口，腔子里的心扑腾扑腾乱跳。他知道这是什么症状，宫里摸爬久了，争权夺势之外，他最通晓的是情爱，缠绵悱恻，热烈如火，什么没见过，什么没听过。男女之外，他还知道魔镜，知道断袖，可除了男女，多进一步都是错，都是罪。没过多久，夏侯炼穿着绸裤，披着衣裳走出来，身上还带着水汽，开襟马椅敞着，露出紧实的胸腹。 去洗吧，水烫，我弄了一点凉水进去，你去看一下温度合适不合适。 沈觉嗯了一声，洗漱完他拉着鞋子去卧房。夏侯炼已经在八步床上躺着了，沈觉掀开蚊帐，夏侯炼睡在了一头，两只手交按在腹上，十分规矩的姿势。沈觉吹了烛躺进去，夜色笼罩着他们，静寂的夜里能听见彼此的呼吸。夜深了，淡色的月光漏过门缝窗缝，悄无声息地在屋子里蔓延，进过熄灭的烛台，爬上雕花床榻，隔着素纱蚊帐在他们身上缓缓徘徊徜徉。沈觉的困意都没了，夏侯炼的气息近在咫尺，他睡不着。他扭过头，夏侯炼的脑袋微微歪向他，黑发在他眼前蜿蜒迤逦。他起了心思，手指一点点挨蹭过去，刚要触碰到发梢的时候，夏侯烈忽然睁开了眼睛。沈觉心头一跳，立刻停了动作，闭上眼。 少爷，你睡了没？ 他过了一会儿才说： 没。 我可以把衣裳脱了吗？ 夏侯炼翻了个身，床板吱呀作响。 太他娘的热了。 他睁开眼，看见夏侯炼解开了褂子，腰腹上起伏的线条若隐若现，像雾气里海市蜃楼迷蒙的轮廓，令人神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